1039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11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17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崇祯皇帝》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目前处境艰难，后有追兵，前有孙传庭在潼关堵截。此时李自成正在等待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的支援。一位陌生人来到了老营，说有秘书给李自成，高夫人便亲自盘问。听到眼前的这个陌生人一口气说出了惠登相和王光恩等10来个重要义军领导的名字，居然一丝不错，高夫人又继续问道，既然有7-8万人马来到潼关外边，难道能瞒住官军的耳目吗？来人说道，一直到本月初，我们的人马都还在叶县临汝一带，前几天才连日连夜暗暗从山僻小路往西边奔来，直到我离开曹营时候，潼关的官军还是给蒙在鼓里。昨天我才听说，他娘的，有几千官军往文祥开去，说不定他们得到消息了。那你是哪里人？ 我是灵宝县人，崇祯8年春天在渑池县投了曹帅。 沿途官军盘查得很严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 不断有成群的河南灾民往陕西逃，我跟着灾民一路混了过来。 怎么这么巧，我们今晚才到这里，你就找到了？ 我来到洛南境内已经3天了。 哦，我在什么地方？ 离这里25里张家庄是我的妹妹家，我就窝在那儿。 你是灵宝人，你妹妹怎么会嫁到这儿？ 天启年间灵宝一带闹旱灾，我们一家人逃荒来到陕西，把妹子卖到这里的。 高夫人对这个陌生人还是不放心，正要继续盘问，陌生人忽然苦笑一下说道， 高夫人，我虽然从没见过你，可是久闻你的大名。你既然这样不放心，我就不用见闯王了，梳子我也不必拿出来，原封带回交给曹帅。 说完来人转身就要走，却不禁猛地瘸了一下，疼得眉头一皱。高夫人知道此人绝不是真心要走，但是不能不望着他的右腿问道， 你的腿怎么了？ 前三四天给三个乡勇从背后追赶，叫我站住搜查，我偏不站住，中了他们龟孙们一箭。 中了箭？你怎么逃脱了？高夫人又问道，她依然用不相信的眼光打量着来人。 我从山坡上滚了下去，草很深，又是黄昏，那帮龟孙子们找不到我。 陌生人说着，解开了包扎着右腿的破布条，拉起破棉裤，在小腿肚上揭开了膏药，让夫人瞧着说， 幸而没伤着骨头，足有两寸深。 高夫人看见果然是箭伤，而且看样子伤口不浅，她才露出了笑容说， 请你不要见怪，你从前没有来过，谁都不认识你，目前情形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得不小心，就是闯王派一个生人到你们曹帅那里，曹帅也是要盘问的。 把曹帅的梳子拿出来吧。陌生人闻听，立刻把破棉裤撕开了一个小口子，掏出来像枣子大小的一个东西，递给了高夫人。高贵英虽然过去没有见过这种东西，但是知道这就是常常听说的蜡丸梳。高夫人掐开蜡丸，取出一个纸团，仔细地把它展开，这是一张非常薄的白棉纸，上边密密麻麻写着几行小字儿，内容是罗汝才告诉李自成知道他已经率领150,000人马来到萧山里边，打算在10月17日进攻潼关，分一支人马进攻文乡。如果这时李自成的人马已经到了洛南县境，务必乘机从潼关南缘冲出，到潼关以东会合。虽然信中有一两个字写得很潦草，高夫人认不清楚，但是全部意思她是明白的。一阵喜悦和兴奋的情绪涌上了她的心头。高夫人说， 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你来的是真巧，今天恰好是10月16。 来人道，确实巧，可见闯王同曹帅日后定能够打下江山。 啊，我一直忘记问你，你这位大哥贵姓？ 不敢不敢，我也姓李。 啊，咱们还是一家子呢。 不敢高攀，500年前说不定还在一个锅里叫勺把子呢。 高夫人愈加的高兴，立刻叫亲兵头目张才进来，吩咐把客人带到厢房里烤火休息，赶快弄一点热热乎乎的东西给他吃。当张才把这个人带走之后，高夫人又把书信拿起来看了看，坐在火边，心中十分的狐疑起来。他正要第二次派人去催闯王回来，恰好一阵马蹄声来到大门外，随即看见李自成匆匆地走了进来。李自成看完了蜡丸书，又听了高贵英把盘问下书人的情形谈了一遍，他的心中和贵英一样感到可疑。他的人马明天要冲到潼关附近，而曹操恰巧在同一天从东边进攻潼关，为什么时间会这么巧？会不会是孙传庭派来的奸细？李自成叫亲兵把下书人叫了来，先谢了一路辛苦，跟着同他随便闲谈，有的时候问问他的家事，问问灵宝一带的风土人情，特别谈到灵宝的红枣、疙瘩、肉多、 皮儿薄，多么有名。而且谈到灵宝西门外古函谷关老君庙的签儿有多么的灵。李自成问道，你从潼关附近过来，可知道这几天潼关的官军情况吗？陌生人好像突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，立刻回答说， 哦，我正要向你闯王禀报，我从潼关乡下路过的时候，听到风言风语，纷纷传说满达子又打进来了，把北京城围了三面。皇上临下三道诏书，要洪承畴同孙传庭赶快擒王，又听说洪承畴已经率领人马离开西安，要从韩城那里过黄河北上擒王。孙传庭还在潼关，可是听说也有一部分人马暗中从枫林渡过黄河了。 李自成从火边忽地站了起来，瞪着有点激动的大眼睛盯着陌生人问， 达子是什么时候打进来的？ 来人答道， 听说是上个月。 闯王又问，皇上调洪承畴去擒王的话可当真？来人答道， 皇上叫洪承畴和孙传庭快去擒王，洪承畴已经离了西安，这都是千真万确的。官军已经有很多过了黄河的话，我只是听到纷纷传言，真假不知。 那么曹帅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到了此地？他决定17日进攻潼关呢？ 李自成又突然问道，眼光像两把利剑一样直逼着对方，使对方一阵心跳。 来人答道， 他原不知道你恰好在这时来到这里，只是叫我在这一带等候着你。 李自成又问，那他既然不知道我今日来到这儿，怎么会决定明天进攻潼关？那不是要孤军对敌吗？ 来人答道，这曹帅是怎么决定的？我是他手下的小头目，人微言轻，如何得知？不过据我看，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我们曹帅人马很多，不惧官军，为着朋友有义气，要解救你李闯王打出陕西，他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先攻潼关，把官军引往东边，对你李闯王就有帮助啊。 来人仍然坐在火边不动，冷笑了一下又说， 哼，闯王，曹帅一心要救你，你怎么这么多疑？ 哼，我不是疑曹帅，我是在疑你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闻听此言，陌生人的正在烤火的两只手突然颤了一下，忍不住脸色一变，但是他竭力保持镇定，慢慢地从火边站起来，笑笑说， 闯王，我虽然没有在你的手下混过，可是我常听人们谈到你是胆大如斗，心细如发，要不是这样，你闯王也不会成这么大的气候。今日你对我有疑心，完全应该。要是我处在你闯王的地位，也会犯疑。平日咱们义军常常派细作到官军里边，官军也派细作到咱们义军里面，花样多端，防不胜防，吃一次亏，长一次见识，把这人都教能了。你处在今天这样的局面，自然要倍加小心。何况咱们往日没见过面，对面不相识，你怎么能够放心呢？来的时候我也跟曹帅说到这一点， 料到你非犯疑不可。可是，闯王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来到这儿，见了你，呈上秘书，我就不再走了。随着你打出潼关，我再回曹营消差。日后倘若你看见我国有可疑，我任你李闯王乱箭射死，五马分尸，随你闯王高兴。可是眼下大敌当前，后有追兵，你可千万不要三心二意，迟疑不决，误了大事啊。说完了这段话，陌生人立刻避开了闯王的锐利的目光，看向高夫人，拿出了满不在乎的神气说：夫人，我已经饿了一天多了，请你吩咐哪位兄弟替我弄点东西吃吧。不等高夫人说话，闯王哈哈的冷笑几声，向站在门口的一群亲兵一点头说：来呀，把这个奸细给我推出去斩了。当时走进几个人，抓住陌生人就往外推，陌生人并不求饶，也不申辩，一边走一边感叹一声说：哎，我随着曹帅起义几年，没想到死在自家人手里。哎，算了，死就死吧，不用说了。一个弟兄在陌生人的背上打了一拳，骂道：少说废话，砍掉你王八蛋的吃饭家伙已经够便宜你的了。陌生人答道：老弟，要杀就杀，何必骂人。当陌生人被推出门槛之后，闯王向门口走了一步，喝道：你还有什么话说，快说。陌生人回头望着闯王回答说：哼，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。我奉曹帅之命前来下书，书已下到，死而无憾。不过请闯王万不要误了大事，曹帅明日要从东边进攻潼关呢。随即陌生人一转头往外走，对弟兄们说：走走走，砍头去吧，讲义气的把活儿做干净点，免得我多受罪。高夫人看见李自成跟他使了一个眼色，他赶快向院中说道：你们把他暂时看起来，等明日五更动身时再用他的脑袋祭旗。院中几个人一声遵令，把陌生人拥出大门外。李自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低头不语。高夫人望望他的神色，小声地问道：你断定他是奸细吗？李自成苦笑着说：十成也只能断定七成，像这样的事既无凭证，如何能完全断定啊？不管他是不是奸细，咱们从他的嘴里也知道了两个重要消息。高夫人说：你指的是满达子包围北京，崇祯调洪承畴和孙传庭去擒王吗？还有一个是什么消息？ 还有一个消息是洪承畴已经离开了西安，我看这个消息也是真的。 不过洪承畴到底离开西安去秦王，还是来潼关，咱们并不知道啊。 正是这话，要是能弄清楚那就好了。 李自成和夫人相对无言，各自反复地思索着很多的问题。更使他们担心的是，洪承畴到底在哪儿，曹操到底在哪儿，明天能够从潼关附近顺利地冲到河南吗？这一串问题重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。直到亲兵们把晚饭端上来时，闯王才对左右人说了一句： 管军，催几位大将来老营议事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两天以来，小而险要的潼关城大军云集，戒备的比往日更严。潼关没有北门，只有东门、西门、南门和上南门。从前天洪承畴的人马开到了潼关以后，每个城门都派一个千总亲率兵士多人把守，严查出入。城外所有的战略要地，如同洛川和金盆坡等处，都驻满了马步军队，不仅家家户户都被军队占住，而且四郊帐幕罗列，战马成群。一到晚上，鼓角互起，马嘶不断，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官军。从南往北的行人都得经过层层的盘问和搜查，从北往南的旅客则一概不许通行。太子太保挂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衔，陕西三边总督兼是河南等五省军事的洪承畴，是今天黄昏前来到潼关的。他来的时候，既不用仪仗执事和锣鼓开道，也不坐八抬大轿，而是穿着文官便服，骑着马，砸在一大群骑马的幕僚中间，在数百亲信的将校和卫士的前呼后拥中突然而至的。两天以来，在潼关一带轰传总督已经离开西安北上秦王，所以他的到来连地方官绅事前都不知道，不曾出营，只有潼关兵备道丁启瑞临时得到了通知，但是要他不要声张，把这道台衙门的大堂和牵押房腾出来，以备总督急用。丁启瑞一声令下，整个潼关城马上进街，家家关门闭户，不许闲杂人等在街上行走。各城门加派守卫以防意外，并派马步哨兵带兵沿街巡逻。道台衙门的大门外边增加了很多卫士，分立两行，剑上弦，刀出鞘，明盔亮甲，威武肃静。丁启瑞赶快换上四品文官官服，带领少数亲随骑马奔出潼关西门。这才走了四五里路，遇到驻扎在通洛川和金盆坡各处的几位总兵官，率领重要将领不下一百余人，并有数百亲兵和将校护卫。相见之后，一同奔至十里长亭下马等候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洪承畴就到了。丁启瑞率领全体文武官员，文左武右，依照品级大小分列官道两旁跪迎。洪承畴下马还礼，微笑点首，对大家说了几句慰勉的话，随即继续赶路，趁着暮烟四合，进了潼关城内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洪承畴将会如何部署对李自成一战呢？给李自成传言的陌生人真的是官军派去的奸细吗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《崇祯皇帝》，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